于时间关系没有说完啊。刚才也提到这个父亲呢原本是把这个房子呢赠予了儿子啊，但是呢儿子确实也不孝，跟他发生了巨大的矛盾，最后呢他要求呢撤回这个赠予。那么如果这个父亲啊就是大成那撤销了赠予之后，能否直接要求房管部门将房子再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呢？ 如果法院判决那么双方的这个赠与撤销了，比如说这个撤销了双方的这个赠与行为，那么他可以拿着这个判决书到房管部门来重新变更回自己的房屋。但是如果可能也有的情况下啊，因为在实际当中也有的房管部门他不给你变、 哦、为什么呀？ 也有不给你变。那么他不给变的原因呢，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理由，因为他只是撤销这个赠与行为，他里边并没有说配合办理过户给谁谁谁谁谁谁、 哦、 他没有这个内容，所以房管部门有的时候他也不给你，不一定给你变、如果不给变呢，这个事儿可能还得要双方再打一个行政诉讼，就会出现那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两种可能性都会存在。变了那么可能就没有什么纠纷了，如果不变那么就可能就根据现有的这个判决然后再打一个行政诉讼，要求行政部门把这个房子再变更回大成。 所以呢就这个事情而言呢，真的不要给自己呢这个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最好刚才我和主持人我们还说了、就是说最好在生前是不要把房子过户给自己的亲属。 对对对、其实倒并不是说对他们不信任哈、我觉得就是说没这个必要哈的、你说自己假如说哈、走了啊，以后走了、这个房子不就是儿女的，当然也有可能给别人啊，但大部分情况下不就是个儿女的，那作为儿女的干嘛那么着急要把房子过户在你的名下呀，这样本身就是一种不孝的做法哈。 对，而且这个案件当中大成也是风险比较大，他就一套房子，你说过户， 对， 当然他可能也是就一个孩子嘛，也是比较心疼、是吧、说给谁呀、都留着，早晚都得过，就过了吧，这玩意儿女方提出来了、是吧，要取得这个房子的房产证、那我就过给儿子吧，反正也不是过给别人。他自己当时也 没想到后面这样的事情发生哈、 对对，没想到。 另外呢还有一个，比如说房子呢回到了这个父亲大成的名下之后，他是不是有权利要求这个小夫妇啊，就是他的儿子这夫妇搬离他的房子？ 我觉得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属于大成单独所有。那么如果他官司打赢了以后，法院认定这个撤销行为，那么撤销了这个赠与行为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又重新又回到了大成名下。那么他对这个房子享有专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那么他有权利要求这个儿子和儿媳搬离，尤其双方产生了那种家庭矛盾，也不利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啊。本来就这个双方打了官司，矛盾又比较深，那么如果继续让他们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的话，可能还会对老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伤害。 没错， 所以从法律上本身，他们也确实也没有居住的权利。因此呢，他可以要求这个儿子儿媳搬离。如果儿子儿媳假如说他不搬走的话，可以要求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俩腾房。 所以说虽然说绕这么一大圈，最后呢还是回到了原点啊。当然在这个当中人们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哈、真的是没这个必要的，而且呢也确实让人的心力交瘁哈、所以作为父母的啊，处理自己的这个这个财产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好的，那我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想要李松律师这本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您写完啊要书或者赠书之外，后面一定要写上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的编辑呢才能够跟您进行联络，在周一的时候跟您联络啊。所以机会特别难得，如果您想要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这本房地产的百科全书的话呢，您也可以呢向我们表示出您的这个心意啊，然后我们会赠给您。好的，那接下来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看看今天的安居快讯呢有些什么样的房产法律方面的问题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我还是邀请的李律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不法中介用了200元办量你的银行流水，你敢试吗？说如今呢，房价高啊，一个月还贷1-2万元的购房者是不在少数，但是未必所有人的月收入都有3-4万元那么多，所以呢，各路神仙呢是就出来了啊。记者呢暗访市场发现，有的不法中介呢打着帮人美化银行流水的招牌进行骗贷，这样的事情其实特别普遍， 很多。 反正我因为我处理这种房产的这种案例嘛， 嗯， 那么在实践当中接触的二手房买卖当中，经常碰到中介公司帮着客户来做银行的流水， 这是一个。另外，有时候你要贷款的时候，你写你每月挣多少吧，其实有的时候真是随意哎。啊，他好像也不是特别，反正原来不是特别的查，但是现在可能是严格了，我也不太知道。 实际上这个内容的话，一旦被查出来的话呢，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哦， 我觉得呢，因为咱们客观讲呢，它实际上面临两块的风险，一个是民事，还一个是刑事。 嗯， 从民事上讲，一旦你这个发现你这个流水是造假的话，那么你这个银行是不给你批贷的。 嗯， 那么你批不下贷来的话，那么你这个合同作为买受人，你这个合同是履行不下去的。 嗯， 你要向卖方，最终你付不了人家款，又是因为你造假，人家银行不给你批贷，你要最终要向人家卖方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是， 这是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呢，这里边呢，你伪造银行的这种流水的话，你肯定要盖。这个流水嘛，肯定要加，最后要加给银行的公章才能出来 这个 流水。这个印章呢，又涉及到伪造企事业单位印章罪， 嗯， 是吧？这就涉及到一个刑事问题。 所以这样的事情真的不要触碰。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旦要被查出来，既有民事，又涉嫌刑事方面的处罚。 嗯，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造这个银行流水，千万别让中介给你造这种东西。 是， 哎，一旦查出来，就是风险特别大。 对 啊， 而且作为银行来讲，也要是严格的去进行审查和管理哈。 嗯、 如果一旦发生问题的话呢，你说他还不上债，其实对各方都不好。你作为银行也好啊，你成为死账，或者说他真的就是没钱，你打死我也没钱，然后你收房吧，那其实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一步，是吧？ 嗯。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啊，说小产权房一房二卖，究竟呢尴尬了谁？2017年5月31号，因为儿子呢要结婚，他在亲戚的介绍下看中了某小区一套128平方米的房子，总价是53万。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孔女士就说了哈，说因为这是套小产权房，前几年呢一直囤积着没卖出去，他资金有限啊，没考虑别的就买了。那今年的9月28号接到物业通知，让交相关的费用，也因为呢没赶在儿子年底结婚前把新房装修了，那孔女士呢便去售楼部取钥匙，但没有想到售楼部工作人员却告诉她房子卖给别人了，不是她的。哎呦，这是晴天霹雳、啊、 是好不容易买一套房子、 嗯、 结果又开发商又卖给了别人。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他这个房子 是小产权房， 没有到这个住建委做这个网签的备案。 嗯， 你小产权房嘛，他本身房产证就没有，他也做不了备案。那么做不了备案，开发商很容易就一房二卖。你做了备案，到建委一查，这房子已经网签给你这个买受人了，他就不会存在一房二卖的情况。 嗯， 这个备不了案，就全有的底儿都在开发商那儿。啊，物业公司可能 他不正规啊， 对，所以这种就给开发商了钻了一个空子，就他可以一房三卖的，他只要不交房，他可以一房三卖，一房四卖也可以啊，他只要资金出现问题，所以这种小产权房呢，可能在交易当中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它就是国家监管力度监管力度不够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大家一提到小产权房，砰，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买。 对，肯定是不能买啊， 原则上都不能买这一块。实践当中呢，但是呢，我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展开一下。实际上实践当中呢，它是有两类小产权房。一类呢，就是我们国家严厉打击的小产权房，就是在农村土地上兴建的这种房屋，没有任何的手续，包括现在国家要拆除的这种小产权房啊，要拆建的，就什么手续没有，就是在农村土地上，我建造的也可能是平房，也可能是楼房，然后建造完了以后，有的是开发商，有的是出卖人买，开发商建了楼，没有什么手续，然后卖了，这种是坚决不能买的，一旦查出来的话，这个合同买卖合同是无效的啊，这种小产权房也是国家严厉打击的小产权房。还有一类小产权房，它有手续。啊，什么样的手续呢？它是那种有规划手续、有施工手续，最典型的就是新农村改造，啊，那么建造的这些楼房，实际上它主要是解决，本地的这个村民居住的一些问题。这个呢，它有相应的规划手续，允许它盖，啊，也有相应的施工手续，啊，那么这种房子交易的话呢，实际上也存在争议，因为它本身也是没有房产证， 嗯， 是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确实存在争议。有的法院认定有效，也有的认定是无效。认定有效的呢，就是它有规划手续、有施工手续，这个东西不是国家禁止新盖的房屋，所以，认定有效的多一些。 也有的呢认领无效呢，就是为什么认领无效，你说是小产权房没有房产证，国家不允许，所以就认领无效了。这个呢就客观来说就存在一定争议了啊。所以今天咱说到小产权房呢，我把这两类小产权房呢给这个听众朋友们都介绍一下。大家呢遇到这种房子呢，可能你都买过了，可能就心里有数，我这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没买的呢，我觉得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我都不建议大家买。 对，小产权房子绝对不要去触碰它哈。其实在没有看到这条之前，我一直认为的小产权房就是说它是不是国家的房子哈。如果要是国家占地的话呢，说让你走啊你就得走啊，这个是非常的没有保证的。那通过这条我也发现还有一种没有保证，就是说你虽然说你可能买完这个房子了，但是呢它不进入国家的那个监管的范畴之内的。 房管局没有备案。 都没有备案的，所以呢很可能这个开发商呢，黑心的开发商他又卖给别人了，这个房子可能什么时候好几家都想要这一套，这真有可能的，这太可怕了。所以呢小产权房真的是 不 要去碰它的， 过不了户， 过不了户的。 实践当中的小产房一般都是到物业当中变一个变更手续， 对， 或者到开发商那边做个变更手续，或者到物业公司那做个变更手续，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 是的， 房管部门你是查不到的。 对，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租房贷被曝光之后依旧活跃啊。不久前28岁的陈浩在寻找着房源，押零付一的方式让手头不宽裕的他呢十分看好。然而呢陈浩所面对的却是他从未听说过的叫做租房贷。当在某平台啊交纳这个租金的时候呢，陈浩发现账户中多出了15400元的贷款，而他却从未申请过这笔贷款。哎呀，现在这个租房贷的事儿呢在社会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对对对，这个其实这种贷款呢，我觉得呢它操作起来倒是挺方便，但是没有相应的保证。一般呢你可能在手机当中一下子操作，可能就输入相应的信息啊，可能你把这个贷款的流程可能就做完了。但是呢这种贷款呢，我觉得呢就是它的漏洞是比较多的， 往往这都是这个中介公司或者是某平台啊，利用你租房人的名义给你办了这个贷款，有的都不知道，所以呢，他才有那样比较优惠的，就是押零付一嘛。像这个陈浩，他就根本不知道自己呢被别人的租贷款这个租房贷了啊，最后多出了15400元的房贷啊，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所以弄得也是措手不及。当然如果说这个中介公司靠谱的话呢，你啊这个以交房的钱的这样的方式呢把这房贷交了，也就这个未尝不可。如果真是说人家中介公司跟你弄什么猫腻的话，携款潜逃，或者说你联系不上中介公司了，那你自己还得还这个15400元的贷款，这个真的是麻烦了。 是他的问题，这个事儿他可能人都没有申请过。 是啊，他都不知道啊， 申请过你这个哪来的那么一个贷款的一个金额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现在确实，我觉得对这一块也应该实行相应的那种监管。 对，就对于一些特别优惠的啊，跟整个大的这种管理趋势不一样的一些做法呢，大家不要认为，哎呦，我真的是替天上掉馅饼了，我逮着便宜了。实际上这里边呢，会是有猫腻的啊，要特别注意。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西花市大街闹事是藏违建给要拆除，五层楼顶平台上盖小屋，摆进了双人床，手指粗的铁丝拴住了木凉亭，那停车场里圈地等等，车位上的覆盖一些食堂啊，车位上盖起了食堂。从今天起呢，西花市大街启动了拆除可视范围内最后的违建，不仅呢让包裹在违建内的消防、热力、排烟等等设施重见天日，还能为崇文门地区增设10多个机动车停车位向市民开放。这个一直在说嘛，这肯定是违规的嘛。 对， 也就看各部门一定要监管的力度上来才好啊。我们再来看，说秦岭北路拆除了600多栋违建的别墅。那7月30号开始的陕西省的秦岭北路西安境内的违规建的别墅问题，专家也进行了这个采访哈。那么对于这个专项的整治行动已经历时2个多月了。那么大量的这种违规建设呢，在青山绿水间的私人别墅呢，应该说把他们给拆除了。那么中央呢高度重视秦岭北路西安境内违规的这个别墅的问题啊。那目前呢一场啊就宗旨在彻底整治这一乱象的秦岭环境保护攻坚战正在全面的展开。那么专项工作呢分清理、整治、追责等等几个阶段。那违法的建设别墅查清一栋，拆除一栋。其实这个违规建设的问题啊确实是一个老问题了。 是。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种小产权，就是国家严厉 对对对对 禁止买卖的这种小产权房， 嗯嗯， 就是在农村土地上集体土地上建造的这种别墅也好，楼房也好，平房也好，然后再买给出售给买受人， 嗯， 这种情况下法律是不予保护的， 嗯， 合同是无效的。像这个一旦买了以后，国家要是给拆除了，当违建给拆除了，那么回头你再和开发商打官司，开发商肯定他也没有资金啊。 对， 凡是建造这种楼房的开发商一般都不会是大开发商，大开发商他也不敢建造这种楼房， 嗯， 一般的都是非常小的一些，甚至有的是一些个人啊，就把这些和村里边联合一下就把这房子就建起来了，建起来就卖钱，所以到时候你可能连人都找不着， 嗯， 嗯， 所以这种房子坚决不能买， 没错， 啊， 嗯， 你就是打赢官司合同无效了，你到时候你房子被拆了钱你要不回来， 是的，所以呢像这些别墅也好或者说一些违建也好，建完了以后他要卖了谁买真的是谁倒霉啊，这是一个，嗯，另外像有些人呢他可能不是卖，他就是自己呢另一些这个环境呢他盖了一些违建， 嗯， 啊，这个呢我总觉得可能是监察力度不够啊，有的时候是需要各方 有些肯定一开始你看在建楼的时候 监督 的，如果你建错的， 嗯， 早期来进行制止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就避免了这种违建的， 是的是的 啊， 啊，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他可能和村里关系比较好，地方的一些行政部门又不作为，哎，把楼线建完了以后那到时候你再拆除的话其实上拆除难度也会比较大，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家对这种违建的拆除决心是比较大的， 是 现在有些地区我了解到都建了27、28层的楼房该拆全部拆掉， 嗯， 嗯， 只要是违建只要是什么手续没有的都建了27、28层全部拆掉， 这个非常好， 哎呀，这个力度 防微杜渐， 嗯， 你像刚才说那个西华大街那事儿啊，这个原来我对那边特别熟，我跟那边住过，确实是你说这个5层楼顶平台上盖起了小屋啊，而且呢这个手指粗的这个铁丝啊，拴住于什么呢，木凉亭，你说多危险啊，另外停车场里边的圈地车位上盖起了食堂，所以这些事情很多人就视而不见， 小区里这种情况太多了，比如在小区里啊，或者在马路边上你自己建一个，你安一个地锁啊，这车位就成你的了。 是是。 如果这种情况下不整治的话，大家都不自觉，都来做，那把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就打乱了。 对，啊，就没有秩序。 所以现在就这样，你只要做了这种违建，你安了这种地锁，哎，我都给你拆了，到时候就没有人敢做。所以我觉得国家也是下决心要整治啊，拆除这些违建。 所以我觉得监督的力度还要加强啊，实际上这些措施都是有的哈，比如你做什么是违规的是犯法的都有，但是就是监理上哈，监督上呢确实是一个弱项，以至于很多人呢就是明知故犯，他知道他这完全是错误的，但是他就去敢做，因为没有什么人管他，而且呢即便管了的话呢，他这种违规的成本呢也并不是太高，所以他就是真的是铤而走险。 所以呢我就说呢，就是这种情况呢越早来进行对他进行监察， 是 进行监管，那么越有利于后续问题的发生。 是的， 如果都不管，那么后续可能哗大家都来做这个事儿，你安了地锁或者你建了什么违建没人管，那我也去建吧，我也建个小房吧，我也安个地锁吧，那么就会一大批的人都会来做，所以一开始把这种违规的行为遏制住，后续的人就不敢来做了。 没错，所以说呢还是要加强啊这个监督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作为老百姓，作为一个公民哈，我们也要知法守法啊，不能够知法犯法。当然了，关于这个惩罚的力度问题呢，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要加大哈，就是一旦发现的话惩罚起来，让他真的一辈子直不起来腰。 对， 你想想他还敢干吗？那么别人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会望而却步的。 对 啊，这就是我们各方啊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是否也可以考虑把这些做列违建的把它列为不诚信的一些人群，是吧？ 是的， 哎， 因为每个人的 黑名单啊什么的可以考虑一下。 是是是，因为现在黑名单据说现在挺流行的，有点什么事就黑名单。你别看这个黑名单，真的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制约性还是非常大的。 是是， 你住什么宾馆呀，你上这个这个飞机呀，高铁啊等等，都是受影响，甚至贷款什么的都是不行的啊。 是， 所以咱们还是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别老伺机哈干一些违法的事儿，就是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啊，做一些事情就不好了。因为社会呢，咱们还是要讲究公德的，人呢还是要讲究道德的，所以这点呢，